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2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见不动品，第25-2。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其心坚固，欲于金刚，假使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变为魔，是诸魔众各复化作而所恶魔，此诸恶魔皆有无量无数神力，是诸恶魔尽其神力不能留难是菩萨摩诃萨，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以得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知一切法不可得故。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留难，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等为二？一者，观察诸法皆空；二者，不舍诸有情类。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障碍，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等为二？一者，如说悉皆能作；二者，常为诸佛护念。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天子等常来礼敬，亲近供养，请问劝发，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勤住空无相无愿。何以故？善男子，若勤住空无相无愿，一切有情无依护者能作依护，无皈依者能作皈依，无救护者能做救护，无头去者能做头去，无舍宅者能做舍宅，无周主者能做周主，与暗明者能做光明，与聋盲者能做耳目。可以过？善男子，如是住空无相无愿，即为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现在诸佛出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是菩萨摩诃萨名字种性及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功德，善现当知，如我今者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宝床菩萨摩诃萨、湿气菩萨摩诃萨等诸菩萨摩诃萨，即于现住不动佛所静修反省，诸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名字种性及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功德，现在东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 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亦有诸菩萨摩诃萨静修反省，不离般若波罗蜜多。彼诸如来应证等觉，各于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彼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及诸功德。所谓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功德，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善现当知，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见次圆满大菩提道，见次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当得一切相智，亦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是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及诸功德。所谓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功德，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不断佛种，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儿时善现辩白佛言，何等菩萨摩诃萨蒙佛世尊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为不退转，为退转言。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诸不退转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蒙佛世尊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复有菩萨摩诃萨虽未受记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一蒙诸佛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此所说者是何菩萨？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虽不动佛，为菩萨时所修而学，以得安住不退转位，是菩萨摩诃萨蒙佛世尊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复有菩萨摩诃萨随宝床菩萨摩诃萨、施弃菩萨摩诃萨等所修而学，是菩萨摩诃萨虽未受记而勤精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一蒙诸佛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生性中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毕竟空性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皆极净性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皆远离性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无所有性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不自在性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不坚实性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善现，如是等菩萨摩诃萨一蒙诸佛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 种姓及诸功德。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蒙佛世尊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是菩萨摩诃萨超诸声闻独觉等地，必得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蒙佛世尊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是菩萨摩诃萨必当安住不退转位，住世未已，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无疑无惑，不迷不闷，但作十念，如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理必然无有颠倒，是菩萨摩诃萨由于般若波罗蜜多深生净信，见次当于不动佛所及诸菩萨摩诃萨所广闻般若波罗蜜多，于其意趣甚生信解，即信解已，当得住于不退转位，住世未已，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但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不生诽谤，尚多获得殊胜善根，况能受持读诵通力，以真如理气念思维安住真如精勤修学，是菩萨摩诃萨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要一切。尔时善现即白佛言，诸法实性皆不可得，如何可说诸菩萨摩诃萨安住真如精勤修学，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要一切。报告善现，如佛所化安住真如修诸菩萨摩诃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作大扰仪。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安住真如修诸菩萨摩诃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作大扰仪。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来所化都无所有，法离真如竟不可得，谁住真如修菩萨行，谁当安住不退转地，谁证无上正等菩提，谁为有情作大扰仪。世尊，真如尚不可得，何况得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作大扰仪。此若实有，必无是处。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如来所化都无所有，法离真如竟不可得，谁住真如修菩萨行，谁当安住不退转地，谁证无上正等菩提，谁为有情作大扰仪。善现，真如尚不可得，何况得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 即正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作大饶衣。此若实有，必无是处。所以者何？如来出世若不出世，诸法法尔不离真如、法界、法性、广说乃至不思议界，决定无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作饶衣饰。何以故？诸法真如无生无灭，亦无住意，少分可得。善现，若法无生无灭，亦无住意，少分可得。谁住其中修菩萨行？谁当安住不退转地？谁证无上正等菩提？谁为有情作大饶衣？此若实有，必无是处。但于世俗假施设有，使天地事变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微妙甚深，极难信解。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知诸法皆不可得，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衣，甚为难事。所以者何？决定无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作饶衣饰。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一切法都无所有，与身法性心不沉默，无惑无疑，不惊不恐，亦不迷闷，如是等事甚为稀有。而时善现与帝释言：小释迦，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都无所有，与身法性心不沉默，无惑无疑，不惊不恐，亦不迷闷，如是等事甚稀有者。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本性皆空，于此空中都无所有，谁沉谁没，谁惑谁疑，谁惊谁恐，谁迷谁闷。是故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身法性心不沉默，无惑无疑，不惊不恐，亦不迷闷，未未稀有。十天地事白善现言：尊者所说无不依空，是故所言常无挚爱。譬如以剑仰射虚空，若近若远俱无挚爱。尊者所说亦复如是，谁能与众敢作流难？使天地事即白佛言：我如是说，如是赞，如是记，为顺如来应证等觉实语法语，与法随法，为正记否？而时佛告天地释言：乔释迦，汝如是说，如是赞，如是记，皆顺如来应证等觉实语法语，与法随法，无颠倒记。时天地士复白佛言：稀有世尊，大德善现，诸有所说无不依空无相无愿，一一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一一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一一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一一布施 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一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一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一一苦集灭道圣地，一一菩萨摩诃萨地，一一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一一五眼六神通，一一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一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一一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一一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一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一菩萨摩诃萨行即佛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告天地士乔时迦，具受善现住诸法空，观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尚不可得，况有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者可得，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尚不可得，况有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者可得，观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尚不可得，况有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者可得，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尚不可得，况有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者可得，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尚不可得，况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者可得，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尚不可得，况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者可得，观苦集灭道圣地尚不可得，况有住苦集灭道圣地者可得，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尚不可得，况有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者可得，观诸菩萨摩诃萨地尚不可得，况有修菩萨摩诃萨地者可得，观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尚不可得，况有修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者可得，观五眼六神通尚不可得，况有引发五眼六神通者可得，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尚不可得，况有引发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者可得，观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尚不可得，况有安住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者可得，观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尚不可得，况有以此相好庄严深者可得，观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尚不可得，况有引发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者可得，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尚不可得，况有引发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者可得，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尚不可得，况有能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者可得，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尚不可得，况有能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者可得，观一切智智尚不可得，况有能得一切智智者可得，观诸如来应证等觉尚不可得，况有能转无上法轮者可得，观无生灭法尚不可得，况有能证无生灭法者可得。何以故？乔时迦，具受善现与一切法住远离住，住极静住，住无所有住，住无所得住， 诸空住，诸无相住，诸无缘住。乔世家，具受善现与一切法，诸如是等无量圣住，彼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住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住，百分千分乃至乌婆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乔世家，除诸佛住，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住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住，与诸声闻独觉等住，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一是故，乔世家，若菩萨摩诃萨欲住一切有情上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住。何以故？乔世家，诸菩萨摩诃萨住此住中，超诸声闻独觉等地，正入菩萨正性离生，即能圆满一切佛法，永断烦恼习气相续，素能证得一切智智，得名如来应证等觉，毕竟利乐一切有情，令住人天三乘解脱。十众会中无量无数三十三天欢喜踊跃，各取天上微妙印花，奉散如来及诸弟子。是时众内八百比丘居从坐起，顶礼佛足，片覆左肩，右膝着地，屈躬恭敬合掌向佛，瞻仰尊严，目不暂射。佛神力故，各于掌中微妙音花自然盈满，是比丘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各以此花奉散佛上及诸菩萨，即散花已，同发愿言：我等用思圣善根力，愿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声闻独觉所不能住，速取无上正等菩提，超诸声闻独觉等地。而使如来知比丘众意乐清净，定不退转，即便微笑如佛常法，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金银破枝，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其光建设环绕佛身，经三匝已，从顶上入。使阿难陀、基督思睿欢喜踊跃，即从坐起，礼佛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诸佛现笑，非无因缘，唯愿如来哀悯未说。而时佛告阿难陀言：此诸比丘于当来世星欲劫中，皆得作佛，同名散花，十号具足。彼佛受量所居国土，比丘弟子一切皆同，是诸如来皆住千岁，出生出家及成佛后，随所在处，若昼若夜，常于五色微妙音花，有此因缘，故我微笑。是故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安住最胜住者，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安住如来住者，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先世或从人中末已 还生此处，或从都使多天上末来生人间，彼与仙世或在人中，或居天上，犹曾广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今生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如来现见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身命财无所固着，当知决定是大菩萨，复次庆喜。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爱乐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通力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为菩萨称善男子等宣说开示教戒教授，当知彼人是大菩萨，曾于过去亲近如来，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通力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亦曾为他宣说开示教戒教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与今生能办世事，庆喜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曾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故，与今生能做世事，此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是念。我先不从声闻独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从诸佛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先不欲声闻独觉亲近供养种诸善根，定于如来应证等觉亲近供养种诸善根，由是因缘今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爱要受持读诵通力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无倦，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爱要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通力精勤修学，如理思维，若法若意若闻若意皆善通达，随顺修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则为现见我等如来应证等觉，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身心信解，不生毁谤，不可拘坏，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与诸佛所多种善根，亦为无量善友摄受，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如来应证等觉圣福田所种诸善根，虽定当得或声闻果或独觉果或如来果，而证无上正等菩提，当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善达无碍，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菩萨摩诃萨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 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令极圆满。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异趣，善达无碍，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令极圆满，是菩萨摩诃萨不证无上正等菩提，而住声闻独觉地者，必无是处。是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异趣，善达无碍，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令极圆满。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付诸于汝，应正受持，读诵通力，莫令忘失。庆喜当知，除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受持诸于我所说法，设有忘失，其罪尚轻。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所忘失，其罪甚重。庆喜当知，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能善受持不忘失者，祸福无量。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忘失者，所获重罪，铜钱福量。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殷勤付汝，当正受持，读诵通力，如理思维，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受持者就竟解了文义意趣。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其解了，则为受持摄取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七因众清净心现于我所，欲持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懈倦者，当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其解了，或复书写众宝庄严，恒以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得懈息。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现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及十方三世诸佛。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其殷勤清净心恭敬爱要，基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其因众清净心恭敬爱要。庆喜，若汝爱要于我不舍于我，亦当爱要不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无令忘失。庆喜，我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付诸因缘

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他教力，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具持正的阿罗汉果。是诸阿罗汉，所有施性、戒性、修性，诸福业事，与如意云何？彼福业事宁为多否？庆喜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彼福业事无量无边。佛告庆喜：若有声闻，能为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日夜所获福聚甚多于彼。庆喜当知，至一日夜但经一日，复至一日但经半日，复至半日但经一时，复至一时但经十顷，复至十顷但经须臾，复至须臾但经额尔，复至额尔经弹指顷。是声闻人能为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此声闻人所获福聚超过一切声闻独觉诸善根故。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为声闻人宣说种种声闻乘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此法故，悉皆证得阿罗汉果，皆具种种殊胜功德。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所获福聚宁为多否？庆喜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无量无边。佛告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为声闻乘或独觉乘或无上乘善男子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日夜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庆喜当知：至一日夜但经一日，复至一日但经半日，复至半日但经一时，复至一时但经十顷，复至十顷但经须臾，复至须臾但经额尔，复至额尔经弹指顷。是菩萨摩诃萨能为三乘善男子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师超过一切声闻独觉相应法师，即彼三乘诸善根故。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自求无上正等菩提，亦以大乘相应之法示现教导，暂立庆喜，他诸有情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庆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六种波罗蜜多，也教他修六种波罗蜜多，广说乃至自修一切之智，也教他修一切之智。由是因缘善根增长，若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无有是处。儿时世尊四众围绕赞说般若波罗蜜多，复阿难陀令受持已，复与一切天龙药叉坚大婆等大众会前现神通力，令众皆见不动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为海御会宣说妙法，

诸有欲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量边际者，如愚痴者欲取虚空量及边际，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无量无边际故。庆喜当知，我终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如名身等有量有边际，所以者何？名句闻身是有量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非有量法，非名非身等能量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亦非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是彼所量。而时庆喜便白佛言，何因缘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量？佛告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无尽故，性远离故，性极尽故，如实际故，如虚空故，说为无量。庆喜当知，三世诸佛皆学般若波罗蜜多，究竟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常无灭尽，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犹如虚空不可尽故，诸有欲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欲尽虚空边际。庆喜当知，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智智不可尽故，皆非已尽今尽当尽，所以者何？如是等法无生无灭亦无住意，如何可得施舍有尽？而是如来从面门出广长舌相，遍覆面轮现舌相矣，还从口入，告庆喜曰，于意云何？试问若有如是舌相所发语言有虚妄否？庆喜对曰，佛也世尊。佛告庆喜，如从今去因为四众广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分别开示施舍建立令其意了，庆喜当知，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深密藏中广说的一切菩提分法及诸法相，是故一切求声闻乘求独觉乘求无上乘善男子等皆应依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长勤修学，勿生厌倦。若能如是长勤修学，速当证得自所求意。复次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能悟入一切法相，是能悟入一切文字，是能悟入陀罗尼门。诸菩萨摩诃萨应于如是陀罗尼门长勤修学，若菩萨摩诃萨受持如是陀罗尼门，即能证得一切辩才诸无碍解。庆喜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无尽法藏住持一切微妙佛法，是故我今分明告汝，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则为受持三世诸佛所得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知，我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能游去菩提道者之坚固足 亦是一切无上佛法大陀罗尼。汝等若能受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陀罗尼者，则为总持一切佛法，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卷第522。